音樂可以是詩人的日記，亦都可以是時代的記憶，承載有樂。 Come on. 好，回到我們第二節了。咁啊 ，Richina 好努力咁忍緊啊 ，Forty 上 終於肯上嚟啦， 係啦 ，Forty 喺度啊，嚇咁啊，即係佢係一個好一隻好大隻嘅狗狗嚟嘅嚇，咁啊大， 係咪好大隻？ 我諗佢企起身咧，應該重過我，唔係應該高過我。 OK， 一二三，哎呀，唔制喎， 唔制啊， 係咯，佢好唔合作添。 不是由得佢啦，佢可能唔中意。啊，兩隻狗都喺度咧食緊嘢咁樣嚇，真係好開心。咁啊，喺阿 Regina 好忙住照顧緊阿 Forty 同埋阿淡定又捐咗過嚟喺台底嘅時候咧，我去同阿 Edison 傾多陣先嚇。我想問 Edison 咧，跟住其實頭先講到啦，即係啲朋友啦，佢哋一開始去養狗狗嘅時候啦，咁其實好多即係佢哋會以為嚇，即係某一些方法是啱的。咁其實中間咧，譬如話或者可唔可以再講多啲佢哋有啲咩需要注意的地方啊？ 其實我覺得就養之前咧，應該真係吸收多少少即係基本的需要用到的知識啦。即係唔係話要學到訓練狗咁緊要嘅。咁譬如話一啲基本狗的性格行為啊嗰啲要知啲。咁外國會好啲嘅，外國好多時就算即係我哋唔鼓勵買賣啦。咁但外國有啲地方就算買賣咧，佢都可能要你上咗啲課程先俾你買賣。係 咪啊？ 係啊。咁另外就香港都有啲機構係做領養之前你都要學少少嘢先嘅。 係。 咁但係就依、這個因為而家始終互聯網太發達。咁啊，資訊好易吸收啦。咁有啲人就上網，有時望完就可能會以為自己真係即係吸收到或者用得翻出嚟。咁所以就有時就真係可能有個有經驗啲嘅人會分享一下，咁會好啲。咁當中我諗最基本嘅可能點樣睇狗嘅行為表情啊，或者你點樣同佢互動，你點樣同佢建立一個關係啦。咁依個年代就都唔打唔鬧噶啦。咁我哋通常用一個 係嘛、哦？以前個年代會打會鬧嘅。 會㗎，嗰陣時 會。都会的， 都会的， 都会的。咁而家都听到有时有些人讲噶，咁就话，我真系粉佢啦，咬烂沙发啊咁。咁即系当然我哋唔赞成啦。咁但系即系都系嗰个问题咧，就系有时有啲主人觉得我控制唔到佢，咁有时真系会失去耐性嘅。咁啊，失去耐性嘅时候可能会动粗啦，系啦。有时有啲就系啊，有时有啲惩罚都会过火啦。譬如有啲啊只仔真系好曳喎，咬烂嘢喎，咁有啲会即系攞啲嘢绑住佢嘴啦，吓等佢知道唔咬得咁。咁其实对只狗嚟讲，佢真系 get 唔 get 到你话我咬烂嘢，所以绑住我嘴啦。定係我已經驚到不得了啦，因為你綁住我的嘴嘛，我淨係識得驚，我就好驚你咯。知道會可能甚至乎覺得你這個主人唔知幾時會綁住我的嘴，我好驚。 哦，即係佢可能係驚唔到嗰個嘅信息啊，究竟係我係啱啊錯啊，邊度做錯咗啊，發生乜嘢事啊，佢哋可能唔知道 嘅。係啊，咁好似阿 Edison 講咧，而家就主力係講緊係正向。 是 那怎樣正向呢，即是我們這些餵食的就 perfect 了 是這樣給人家吃的， 不停做對了就獎勵他咯。那其實那個即他很簡單，他對了又獎勵，對了又獎勵，那自然呢，他就不做一些錯的事咯。 我可不可以 給他一顆，其實呢觀眾看不到呢，狗經常在我們玻璃下面呢有個狗頭出來 看看這裡先，這裡得唔得咧？見唔見到佢咧？ 入唔到鏡嘅， 入唔到鏡， 入唔 到鏡， 冇辦法啦。 不過都補充句啦，正向就唔好下下俾嘢食佢，如果唔係咧，食到個個變咗肥仔肥女噶啦。咁啊，初頭就可能會俾嘢食去鼓勵佢同你有反應咯。慢慢我哋就淡出，唔好成日俾嘢食啦。 即係嗰個係有利嚟嘅，即係唔係下下都好似啲我哋見到海洋公園啲海豚係咪喐掉掉條魚落去咁樣 樣？有時我哋用讚賞或者佢中意嘅嘢，例如玩具都可以嘅，唔係話一定要俾嘢食嘅。 我即係讚賞佢哋都 OK 得㗎，因為有啲狗唔係食嗰啲咧，咁你讚下佢好開心，或者你俾個玩具好開心都可以嘅。 咁但係如果佢做錯嘢，即係譬如話，即係做咬爛曬梳化啦，或者呢 有情緒的狀況出現了、可以怎樣處理呢？ 我們、如果他不難搞那些呢，有時我們就會不理他、等他做其他事就讚他、如果他真的很嚴重那些呢，有時他想 破壞那一下呢，就我們要留意住他啦。咁可能當佢真係 想上都可以俾佢坐。 當佢真係想破壞嗰時咧，我哋就可能用第二樣嘢轉移佢個視線，或者轉移佢個目標。佢啱啱諗住走過去咬 sofa 嘅，你就可能叫佢啊去嗰邊執玩具咁樣。咁慢慢佢就冇咗咬 sofa 呢個意識，就去咗玩玩具，好開心咁樣。慢慢淡出咗佢嗰個唔好嘅行為咁樣咯。 咁、另外都仲有一個方法嘅。咁呢個就都係，但係就唔。又不算是佛、都算是佛的，不過不是看佛啦，就是、其實因為、個信息就是他做啱嘢，他知道乜嘢係啱，啊乜嘢係做錯事。咁另外一個方法就有啲人就會即係教咧，就係、佢咬爛咗嘢，咁其實狗最怕就係冇得同你互動，咁你唔睬佢啦。之餘咧，可能第一時間就將佢咧揾咗落個洗手间， 洗手间。 如果佢有龙，可能搵入个龙度啦。如果唔系咧，搵入洗手间个 shower box 咧，闩埋门，闩埋厕所门。咁可能会吠嘅，喵会吠几声咯。咁但系佢等佢 cool down 咯。其实个过程都系讲紧令佢知道，咦，我做错事，冇人理我，佢唔再同我玩咁。咁佢就知道自己错啦。咁但系啊，顺便讲句咧，我都有啲人咧就会啊咁。狗狗咧，其實佢哋好簡單直接嘅，佢哋係 live in the moment， 即係而家發生緊，佢就知啦。係啦，咁佢哋唔一定咁好記性嘅。咁但係啲狗主好搞笑嘅，咁譬如只狗係琴日好曳，咬爛咗個 cushion 咁，唉，今日佢夜晚啊坐喺張 sofa 見到 cushion 醒起咧，又拎又。拎出嚟鬧佢，佢話：嗱，你真係曳啊，唔乖啊，我唔錫你啊，唔同你玩啊。咁其實只狗咧會好 confuse 嘅， 佢唔知發生咩事啊。 係啦，唔知無端端做乜，突然間你又話唔錫我，突然間你又話唔同我玩咧。佢唔會記，即係就算你俾翻個爛嘅 cushion 去睇，佢都唔嗰剎那唔係好 get 到咩事嘅。咁所以我哋就話，因為狗係好活在當下嘅。嗰剎那做錯，你嗰剎那要即刻俾嗰個信息佢、你依樣做錯，唔錫你，唔同你玩咁。咁其實大部分嘅狗咧，你唔同佢玩，唔睬佢咧，已經係最大嘅懲罰嚟㗎。 咁慘陰公主， 同貓係好唔同嘅。貓就你最好唔好同我玩。 哦，喂，咁但係其實都好得意嘅喎，即係其。狗狗咧係要當佢做錯事嘅時候，你要即刻俾佢知道嘅喎，可唔可以咁樣講？ 係，咁樣就最有效啦。 同埋其實如果再講真係精準啲咧，你最好同只狗係神同步嘅，佢諗到 神同步 係啦 。你要 read 到佢個貓 係啦，你知道佢真係準備搞破壞嗰下咧，你最好差唔多同時阻止佢就最好。當佢做咗個動作，你先阻止，其實已經叫慢咗少少噶啦。 咁、但係點樣可以同佢神同步？咁要學呢個動物全心 嘅。咁 我其實知嘅， 另外一回事 啊嘛。即係你同狗，當然啦。如果你只狗係啱啱接翻嚟屋企，就會困難啲啦。咁但係如果你同佢相處咗一段時間咧，你係會知道嘅。即係佢哋有啲動靜咧，差唔多嚟家伙啦， 嚟料啦咁樣， 咁你就喝住佢咯。 即係簡單啲講，就喐下條尾就知道咩事噶啦。 喐下條尾就知道咩事啦。 咁所以我哋成日都話咧，啲狗狗就冇曳嘅狗狗嘅，只不過有懶嘅主人咯。 係 嘛？咁 你 有時主人都 唔係話你 乖，主人都好攰嘅，因為要成日及實佢咧，教佢啊嘛。咁有時真係，唉，算啦，由佢一次半次啦咁。咁有時都會嚇啦，即係懶嘅主人就教唔到噶啦。 我想問咧，咁我唔知 Forty 係唔係都係收養定係點樣 㗎？哦，佢唔係嘅， 佢唔係。 我係反面教材嚟嘅，每次我哋有你啦。 OK， 我哋係反面教材嚟嘅。 譬如話，我想知道，譬如話係阿淡定咧收養翻嚟啦，咁佢因為流浪翻嚟嘅嘅動物，佢喺出邊經歷過好多嘢噶嘛，係嘛？咁如果我哋要收養一啲流浪嘅動物嘅時候咧，或者係佢可能之前俾其他嘅事主咁樣主人咧虐待過嘅動物嘅時候咧，其實有啲咩需要注意噶？ 淡定就好彩啲啦，我諗啦，又唔知真實啊，真實我諗佢未必被人虐待過嗰只嘅，咁佢都係流浪嗰啲。 咁所以就佢唔係用咗好多時間，嗯、即係其實去救佢嗰日就佢已經唔係話好驚人嗰啲嚟嘅，係 嘛？ 係啊，咁但係如果有時有啲義工救嗰啲真係好驚人嗰啲咧，咁就會比較上要啲時間令佢建立個信任，嗯、或者起碼佢唔驚人類咯。咁、 哦、 依個要啲時間。咁我見有啲朋友領養咗一啲驚人嘅狗咧、 嗯 可能都用成幾個月啊、半年啊、一年啊咁樣咧，只狗開始冇咁驚佢咯， 佢 即係個主人咯。但係你出到街，佢都仲係會驚其他人嘅。咁嗰啲要好多時間，好花一個心機啦，去令佢信任翻人咯。 係嘅喎，即係你我會諗到嘅就係你又要帶佢出街。係 啊， 係咪係一定噶嘛？狗係嚇，即係貓我又可以唔使啫，係嘛？所以我唔養狗咁解。係要我日日帶佢出街，我都真係我都出唔到街，點帶佢出街咧？咁所以即係係咯，又見到好唔同嘅人，即係適合嘅養嘅。寵物也都好，就唔好用寵物咯。其實我唔係好中意寵物呢個字， 動物伴侶 係動物係咯，即係都幾平等嘅啲關係嚇。咁但係其實你哋自己又點睇咧？對於寵物，即係或者係動物，你哋個心態其實係點樣樣嘅咧？即係對於小動物係喺你屋企或者心入邊個位置， 咁即係其實都係一個稱呼嚟嘅啫。係寵即係每我覺得即係。只是一個稱呼，咁每一樣嘢你都可以有兩面嘅睇法嘅。咁、 嗯、 譬如你正面啲睇寵物呢樣嘢，就係點為之寵物呢？就係、是、一隻受你寵愛嘅動物咯。咁、 嗯、 因為佢喺屋企，我哋叫嗰啲叫咩家庭 domestic 本島 啊，唔係唔係，即係要將佢家養化咗啦，嗰只動物，咁係啦，馴養咗啦。咁其實你將佢喺屋企咧，你嘅心態係將佢係俾佢寵愛咯，係嘛？咁老實講，佢又唔係嗱工作狗，工作犬都可以寵愛嘅，不過工作犬有工作啦嚇。咁你一般家庭養只狗嘅，你唔係愛嚟錫嘅，咁我真係諗唔到我嚟做咩喎，係嘛？咁所以如果你用呢個方向睇，咁寵物冇貶義嘅。只不過是講了即係主人的心態，就是我接你回嚟屋企咧，係享福，是受寵愛的咁咯。 Edison 又點睇啊？你有貓貓，有狗狗， 都同意的咁但係有時我哋就即係點解有啲朋友冇咁用寵物咧？即係有時驚我哋寵寵下變咗溺愛咗佢。咁因為你一過分寵愛咧，有時就鼓勵咗佢啲唔好嘅行為咧。咁到時就可能對主人或者對附近嘅街坊啊，或者對動物嘅形象都有啲影響。即係有啲係即係寵愛得嚟會縱容咗佢啲壞習慣咁樣。所以即係寵其實冇問題嘅，你用一個正確嘅方法。 都係一啲溺愛俾人縱壞咗嘅小朋友咁樣。 係啦， 可以咁講啊。 係啦，所以即係講嚟講去都其實係主人要知道拿捏邊個位係可以放少少，邊啲位要收緊啲咁樣。 我記得咧，我之前咧試過有嘉賓啦，即係啲親子專家咁樣樣啦。佢話咧，而家啲父母咧，將啲小朋友咧就當寵物咁樣嘅嚇，即係我聽到嘅時候咧，其實都幾我嘅感覺其實好有啲心痛嘅嚇，因為其實首先小朋友佢本身有個人咁樣樣啦，跟住on the other side我又要去諗啦，即係大家可以討論一下。寵物是否應該當寵物咁養咧？ Okay. 你明白我意思嘛？嚇，即係中間又有一個分別啊！如果我頭先 Edison 講到，因為大前提係啊嚇，我哋首先將個寵物呢兩個字變成一種含有貶義嘅喎先。咁因為阿 Regina 其實喺佢個世界入邊咧，這個唔係一個貶義嘛。我只不過係即係將一個普通人佢哋睇呢一個字嘅時候，佢哋可能暗揀啊嚇，可能有啲貶義就係我過分溺愛嘅，或者係咧我要控制佢嘅 嚇， 即係我要完全控制曬佢，操控曬你所有嘅嘢嘅嚇。但係又同時之間咧，又你好多嘅嘢咧，佢會係即係俾佢咁樣樣嘅嚇。咁啊，on the other side就但係去到人嘅時候咧，我哋如果將人當做一個寵物嘅態度去對待嗰啲小朋友嘅時候咧，我哋就會有一種感覺就係、是，其實好似冇咗佢個自主嘅一個角色喺度喎，係嘛？ 嚇！ 咁譬如對到動物嘅時候，我又點睇咧？ 其實你頭先講我個腦喺度諗，我就話其實咧即係可以分唔同嘅角度睇。咁我覺得一個角度去睇就係、是、即係嗰位親子專家所講咧，其實因為動物咧，咪狗隻咧。始終佢即係我哋將個動物同個小朋友去相比，你要諗下個小朋友咧係有個生命， 咁動物都有個生命，但係個小朋友嘅生命咧，去到某一個階段咧，佢要自己主宰嘅。佢要自己控，即係佢有佢嘅我哋叫做責任啦 ，responsibility 啦，佢嘅責佢喺呢個世界上嘅責任係嘛？咁佢唔作為父母冇可能。好像我哋湊一隻狗咁，一生一世咁照顧佢，係嘛？佢都有一個獨立嘅思想，佢有佢嘅人生，佢要學懂點樣去生活，點樣去同其他人相處。有朝一日佢要獨立嘅，係嘛？阿爸阿媽唔養得到佢嗰世嘅咁。咁我覺得嗰位親子專家心目中諗嘅就可能而家嗰個父母嗰個過分。保護的心態係啦，咁於是乎就好似養一隻狗狗咁，佢有病我會帶佢睇醫生，佢食冇胃口食，我會引佢食嘢咁，同佢轉呢啲餐，咁呢個 OK 嘅對只狗嚟講，但係對個人係咪咁樣樣咧？即係我唔願意讀書，是不是可以由他不願意讀書回學校罵個老師你給這麼多功課我兒子做我兒子還不用嘆的不可以嘛是吧即譬如我們養狗狗視乎狗狗的性格啦譬如那麼巧狗狗的性格很親人又喜歡即是去 explore 發掘一下這個世界的探索一下這個世界的那我們帶他做治療犬他去到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區接觸不同的人那他都有他生命的意義他的價值咯那小朋友都是他漸漸都要發掘一下自己喜歡什麼發掘一下他自己人生咯即我剛才聽你講我就想到這個部分 好 好的一個分享我另外有一個帶起我一個問題當我哋照顧小動物的時候其實要預咗照顧他一世的嘛是不是 是 其實怎樣去平衡這個有時可能都會需要自己空間、或者是、我真的可能有些時候、可能壓力很大、忽然之間可能覺得自己照顧不到他、whatever 這些可以怎樣平衡自己、 其實覺得自己忽然間照顧不到他其實可能之前都已經要鋪排定跟隻狗有個好的關係先 是 如果你說隻狗又聽話平時沒什麼壓力給你的他都是可能你跟他出街吃一下東西即一般來說又不會令到一個人很大壓力、即我覺得啦是但反而有時令到個主人、家人有壓力的可能本身隻狗未必那麼乖、之類的就會易啲令到有壓力咯、 即所以其實都是照顧、或者是跟隻狗狗的相處溝通上面是不是處理得好 還有養之前真的想 清楚先 因為有些人可能挺衝動的去到寵物店、或者上網看到有人說、領養這樣很有趣跟著就覺得不要錯過領養了但他沒有想過自己、接下來的工作發展、會不會有些可能要經常、離開香港、沒有人幫他照顧、或者他即讀書的會不會真的讀大學就領養隻狗但是就很多功課考試樣前提要即安排好才可以做咁應該可以減輕第日有壓力嘅機會。 我諗主要都係一開初嘅時候，係咪真係諗清楚咯？咁諗清楚裏面即係包含都好多環節嘅，譬如你要知道一隻動物嗰個生命有幾長啊，係你有呢個心理準備啊嘛，係嘛？唔係三兩年， 係 咪？咁另外就係、知道飼養一隻即係譬如養一隻狗咁，除咗俾嘢佢食，俾嘢佢玩，佢仲要出街運動嘅。咁你要睇下自己嘅時間分配，能唔能夠養一隻大狗，或者養一隻細狗？佢個運動量低啲嘅，落街十五分鐘已經散曬噶啦啲電，咁咪 OK 咯。咁所以即有唔同嘅考慮環節。咁其中一樣咧，就我覺得都好重要嘅咧，就係要同屋企人溝通好咯。咁因為係一個 backup 嚟嘅。咁你同屋企人溝通好，即原來屋企人大力反對嘅，咁你拍曬心口，你唔使擔心，我會搞掂咁。咁你真係有時有意外，嚇不我有啲咩事，突然間唔得，要屋企人幫，咁屋企人就話啦：你當初係你拍心口嘅。係。咁你點咧？咁其實 責任上面嘅問題。 係啦，咁同埋咧。即如果家人是大力反對那是不是為一隻狗和家人 的關係破裂呢？咁當然有很多我哋叫童話故事嘅，咁咧屋企人大力反對，點知只狗翻嚟之後咧， 融化咗佢， 係啦，融化咗，然後咧阿爸阿媽錫只狗多過錫我啦，咁依啲係童話故事，我覺得唔一定會發生喺日常生活。 呢個係我嚟嘅，我就係童話故事 都有少量呢啲故事嘅， 唔係係梗有嘅，梗有嘅，但係即係你係唔係？ 不過事實上係嘅，即係。有時屋企人佢本身覺得佢接受唔到，佢可能都會堅持佢接受唔到嚇。咁有時都係，譬如話我呢啲就係我一開始我嗰陣時同一個朋友即係一齊共住咁樣樣啦。咁佢就攞咗阿月餅翻嚟咧，就係、是、咧因為月餅俾人掉咗佢垃圾房。 哦， 喺其實應該係話喺垃圾桶入邊一個黑色垃圾袋入邊有六隻貓 B B。 Oh my God！ 咁啊啲。啲朋友咧，咁就喺即係聽見到個袋入邊喐啊， 跟住係 有聲咁打開佢，咁其實有一隻已經即係死咗噶啦。咁啊，佢哋咧就同啲朋友咧就一人攞咗一隻翻屋企。咁啊，我覺得咁又好慘。咁佢都問我啊，可唔可以照顧住先咁樣嚇？咁我記得咧，我翻到去咧第一日嘅時候咧，因為阿朋友就落咗街，佢要買嘢啊嘛嚇。咁我就見到佢咧就喺個籠入邊，咁我就拎咗佢出嚟。咁啊攬即係抱下佢咁啦，咁好細仔，因為 B B 仔嚟嘅啫嚇，即係我諗過零兩個禮拜大，跟住抱住佢嘅時候，我就喺佢喺我身上邊就抱咗我抱咗佢兩個鐘頭，係啦，跟住我就覺得都大鑊啦，咁啊即係反而最尾我係我照顧一個貓貓就比較多啲啦，即係多過個朋友啦，咁所以見到其實動物有佢動物可以好療愈嘅地方，即係呢一個即係我哋今日係即係。即係寵動物嘅一個輔助治療又好，動物治療又好啦，即係都好想同大家去分享。即係除咗出去做服務之外啦，嚇，即係我哋喺個生命入邊啦，即係點樣療愈到我哋自己咧？即係嗰下，即係尤其是係唔知點解呢啲毛咧，好暖嘅毛咧，你係覺得好係 啊，有科學 backup 嘅喎，呢個感覺 係嘛 啊，即係 嗰只馬騮係嘛？ 唔係，其實講緊科學實證啦，就係話當我哋人類咧去摸一隻狗嘅時候咧，我哋嘅心跳啊、血壓咧係會降低減慢嘅。咁當一個人嚇心跳血壓降低嘅時候，即係我哋比較放鬆嘅時候。咁點解我哋成日話啊有個好治愈嘅效果咧？淨係摸下佢哋、攬下佢哋，因為我哋呢個。生理產生呢個變化，咁除此之外就同狗嘅狗貓啦都得嘅嘅接觸咧，都會令到我哋有啲中文是 快樂荷爾蒙， 係啊，啲荷爾蒙啊，其實有個特別嘅， 係 啦 係 啦，係啦，咁都會分泌多咗嘅。咁呢啲係科學實證嚟嘅，即係唔係我哋吹水嘅咁。 咁所以其實又好可愛嘅。即係所以當我哋同啲小動物去相處嘅時候咧，咁啊我本來就極度抗拒去有小動物喺屋企，因為我都照顧唔到自己係嘛嚇，即係成日 我哋係以為自己照顧唔到， 我都係照顧唔到我自己啫，我都堅持照顧唔到我自己。咁但係即係冇諗過會照顧啲小動物啦嚇。咁所以其實喺譬如話我見到阿淡定哥又好啦，見到 Forty 嘅時候又好啦，當佢哋其實。剛才講得很啱嘅喎，佢哋啲眼神咧係唔知點解咧係有一種嘅 催眠嘅作用係嘛？ 係有一種嘅 電緊你， 好佢又未知電嘅，佢好温順啊， 係啊， 你會覺得好舒服嘅， 係 嚇。然之後咧，你會好想自然會想同佢親近嘅感覺， 係 嚇。即係我屋企啲貓咁就當佢好情深，唔係當我好情深款款地望佢嘅時候咧，咁佢通常都唔望我嘅嚇，係。但係有時佢會喺一個角落頭咧。係咁望住你嗰陣時咧，你又會覺得啊，好似被注意咗。有時人都好似係咁嘅喎，有種好特別嘅感覺就係、是、啊，原來佢好似在意你呢個人嘅存在嗰種感覺。咁呢度我哋呢一節就到呢度先啦，因為陣間阿 Lance 又喺度圈我啦。咁跟住我哋第三節翻嚟，可能咧都想大家都分享一下，即係再多少少睇下一啲啊自己嘅感覺感受咁樣，係咪 好 ？OK。